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一年前，我们生如夏花，为梦想努力前行。如今，我们一岁了，创造982，全屏可视化电台，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。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关爱青年计划”，免费领取缤纷礼物。6月26日 ，FM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，聆听青春，见证未来。忠诚、勇敢、逆转、胜利！ 我的天哪，进了！ 6月14号到7月15号，几十所高校，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.2 全屏可视化电台，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。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关爱青年计划”，加入982游戏世界杯，玩足球游戏，赢丰富奖品。982游戏世界杯，等你来参加。 没事。 FM98.2兆赫 ，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池。 最喜欢的城市是上海和香港。喜欢香港和上海的原因，大概是因为喜欢他们的城市氛围和城市文化。他们既有摩登的一面，也有很市井的一面。我很喜欢都市感很强的生活，现代化的都市带来的便捷生活和丰富多彩的活动都是我钟情的。可能是因为方言的原因，对于外来的人来说，这些城市可能感觉有些难以融入，但这就是使他们的地方性更强了。城市的包容性固然很重要，但是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很容易让城市失去了区域性。上海弄堂里的生煎铺子，香港街边的茶餐厅、烧腊店都充满了烟火气。香港吸引我的还有它的层次感和色彩，因为地貌的原因，香港的城市建设层次感非常强。香港人多地贵，住宅面积小，密度大，建筑都是高层建筑。为了减低这种高密度城市带来的压抑感，他们很多房子都被漆成了彩色的，非常可爱。这大概就是我喜欢香港和上海的原因吧。 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，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，一双臂弯令我没苦恼，他使我自豪。我跟那人曾互勉倾诉，也跟他笑望长夜变清早。 那天我爬出窗口，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。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，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，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。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，

虚假，告诉你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，做虚假，我还是你多年危险的男友啊，而你还是不太明白孤独是个节拍。

是雪花一片一片的飘进眼眶，是火花一明一灭的不肯绝望，插上手吐气躲进记忆的酸草里，我依赖成瘾了的你身在何方，是无悔一寸一寸的镌刻成伤，是倔强一呼一吸的不作无恙，都勉强自己体谅缘分那像柳絮，一起风就不由分说各自飘荡，思念是最暖的忧伤，像一双 天空，空空如我。告别异乡孤独的客，两个人微笑着。谁能给我自由的窝，坐在屋顶，晨光直射，留出一段空白生活，没有人发现我。路途比天空还遥远，一个人会不会寂寞？

情都是光，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，和你倾吐时光，在每一个晚上向你的海洋撒网，我只想和你倾吐时光，不再迷恋远方，不再与之惆怅，而我只想和你倾吐时光，累了打在肩上，哼着雪下过往，轻轻唱。 都是我。